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 Charles Secret 系咩嚟嘅？都唔有错啊！ 冇错， 知咩叫 Charles Secret 啊？ 我就系唔系好知，所以今集就系听你讲到。 唔系嘅，你都清楚嘅，即系呢啲就可以开呢讲呢类型嘅场嘅时候。但未讲之前咧，即系想有啲政治分析一下先。 系啦，你好似好谂 而家好似最 h 嘅都唔系你唔好同我讲香港泛民嗰啲咁嘢啦。 啊！而家香港幾時通關嗰啲啊？ 啊，咁嗰啲唔使理佢噶啦，話聲嘅咧。啊，咁啊，我想睇下大選啊點樣啊，美國大選啊。 咁今日六係爆咗個拜登個仔個電 話啦， 今日十六號啊。 係啦，即係夜晚。即係我就好簡單啫。 嗯。 即係如果你上一次即係上兩個月問我咧，我會話 Donald Trump 贏緊嘅。即係我其實我唔 係。你話拜登定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啊， 上兩個月。 嗯。 因为咧，我睇嘢咧，我睇咧，其实我好宏观嘅，其实我唔系自己赞自己，我好宏观，我唔会睇啊，我唔会睇啊拜登嘅表现，或者都唔会睇啊多鲁作为表现，我睇人哋点睇佢，你明白？ 系啊， 因为嗱，你谂下啦，好多先进国家，咩五眼联盟啊，日本啊，呢啲咁嘅先进文明嘅国家，或者而家甚至越南啊，啲自由民主投票噶啦，吓，佢哋纷纷咧都站喺美国嘅立场度。 系啊， 去指责你中国。嗱，我唔讲乜中国啱与唔啱、错与唔错呢啲咁嘅嘢，我唔讲。如果佢哋冇信心 ，Donald Trump 会赢，佢哋唔会咁快，佢唔会咁一致企喺美国度怼你中国。因为如果 Donald Trump 赢唔到个拜登上场，系另外一个世界，任何嘅国家稍微先进啲、文明啲，即系文明啲、聪明啲啦，都唔会站左边，或者系可能去。乜嘢都睇啦，睇下你成形勢點啊！即係呢啲咁嗰啲國家，啲領導都可以諗得咁，都可以企喺佢嗰邊咧。其實啲國家嘅人咧，係啊，可能佢有你知啲國家好多團隊噶啦，可能有曬分析師噶啦。喂，多佬出贏緊嘅喎，啊，所以我哋唔怕企埋佢。不過你唔會咁企法噶嘛。 咁唔係， 即係如果你分分鐘企喺度咧，分分企喺美國嗰邊咧，咁某程度佢因為佢鬧中國噶嘛，嚇、啊、咁某程度如果佢哋。贏唔到嘅話，對佢哋好戇居喎。嗱，好似嗱，跟住而家鏡頭一轉，又生肺癌啊，唔係生肺炎啦、啊、又係武漢肺炎啦、啊 嗯， 有咁多都有啲門税嘅事件啦、啊、咁、啊、出現，咁、Donald Trump 嗰、那個 咪形勢大好， 形勢即刻輸啊！其實輸了 拜登個仔做衰嘢， 而家未有，而家嗰陣未有啊嘛。 哦， 即係未有之前， 即係你講之前， 之前未有之前咧，咁咁你又見到一樣嘢啦，台灣， 嗯， 台灣係一路以來都好跟呢個美國嗰個政策去行嘅， 嗯， 蔡英文總統咧就突然間係冇咁積極， 嗯， 嗱，即係話嗱嗰陣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兩個月之後啦，即係未到拜登個仔呢一單嘢之後咧，咁咧甚至台灣都唔夠膽表達咁多啦， 嗯， 啊唔敢表達咁多啦。而家肯夠膽表態嘅咧，只有日本同埋越南， 嗯， 係咪先？嗱，咁佢而家撐美國嘅，即係撐到多魯針嘅國家，其實而家係停曬嘅，係停曬。佢而家唔敢搏呢一樣嘢嘅。而家夠膽搏嘅只有越南同埋日本嘅啫，因為嗱呢兩個國家就因為有一個好深厚嘅深遠嘅歷史背景啦、嗯，啊，因為而家封咗南海咧。越南好得好撚大鑊噶嘛，而且你知啦，日本同中國嗰個關係永遠都係拖拖拉拉噶嘛，佢哋焗住要撐企喺美國嗰邊噶嘛，但係而家呢幾個月咧，呢外國嘅領袖咧係冇出過聲，係全部企曬喺度等嘅，即係佢哋而家都唔敢落住。嗱，有冇拜登個仔呢個新電郵門事件都好啦，而家嘅國家嘅領導都唔敢落住，即係佢哋而家呢個 moment， 佢哋都睇得唔好，或者唔夠膽落住。早兩個月佢哋好夠膽落住，明唔明啊？即係如果咁樣睇咧，坦白講，如果兩個月之前咧，我就覺得 Donald Trump 贏緊嘅。但係佢一有嗰啲咩 黑人歧視啊，覺得歧視之後咧，佢個民望就即刻跌咧，同埋睇下翻而家講嘅民調啦。咁其實Donald Trump 都係冇啲人嘅。咁其他國家就企喺一個好中立啦，佢哋都而家都唔敢落注啦。咁如果譬如呢個外國國家，我係喺其他國家去睇呢個大選嘅話，咁佢哋唔落注咧，我就已經唔識睇啦。 咁唔係啦，我又講下啦。喂，民主選舉啊，你唔到開票嗰日，你都唔會知道結果㗎啦，係咪先？你係共產黨先至知道選舉之前嘅結果啫。嗱，我覺得個分析咧就係點樣咧？就係人哋係覺得，就算 Donald Trump 或者拜登當選，嗰個大勢啊，冇得再翻以前咁樣啦，因為已經嗰啲開工沒有回頭戰啊嘛，係嘛？即係人哋嗰個局已經係要當係打冷戰㗎啦，已經基本上。開咗個頭啊，同埋美國人基本上都係撐 Donald Trump 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嗰啲政策咧，基本上就算拜登上台，佢都要睇下而家嗰啲人對現有嘅政策滿唔滿意。如果你係好唔滿意成咁，佢先至會改咯。同埋我覺得佢應該係唔會大改，可能咧你話關税嗰度會有啲減翻，即係佢話取消翻中國啲關税，但係嗰啲科技嗰啲輸出啊，唔俾你偷嘢啊。嗰啲學生嗰啲簽證減咗，喂，嗰啲冇得加翻嘅，好難的。 喂，簽證我諗嗰啲可能會，如果譬如拜登上場嘅話，就俾翻啲。 咁但係如果已經減咗啦嘛，你再加，如果加嗰陣時嗰啲當地人有即係有反應嘅，咁佢就冇得再繼續做翻加翻嘅啦。可能嗰啲人贊。 唔係，我成日都係咁睇嘅。我成日覺得拜登贏又好，Donald Trump贏都好，其實我哋唔緊要嘅，對我哋嚟講。我哋最緊要係我哋得到美國人嘅支持。即係我哋香港人就話，你需要美國人嘅支持嘅話，咁如果你係企 Donald Trump 嗰度又好，你企拜登嗰邊都好，其實都唔緊要，最緊要你係得到美國人嘅支持。 唔係，我覺得 美國人肯讚你香港人咧，其實某程度佢哋會佢哋嘅身體語言或者佢哋嘅 energy 係會影響到個總統噶嘛，因為民選政府就有一個好處啦。我唔理你個政府做啲乜嘢，如果譬如 Donald Trump。佢對呢個貿易戰，市民即係美國人係唔中意嘅 ，Donald Trump 都做唔到嘅，係咪先？所以我哋唔需要諗邊一個贏輸嘅，成我成日覺得，只要美國人佢要撐我哋嘅話，佢哋會運用佢哋嘅公民權利，去迫使佢哋當時嘅總統會做一啲合乎美國人喜愛嘅嘢。當然啦，力度就有唔同啦，即係我應承咗你好強力就得。應承咗你，但係都好溫和都得，但係起碼會做啊嘛。即係我哋企喺個，我哋要係睇美國人啊，而唔係睇一個總統啊，即係嗰個人物啊，其實冇用嘅成日。 係啦，咁我覺得拜登上嗰場就個力度又弱啲咯， 弱啲咯。 但係嗰拳都係會打埋去嘅，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 因為美國人會咩啊嘛，美國人 係啦，即係只不過咧，Donald Trump 一上繼續做咧，就真係苗音插眼，就肯定會做啦。系啦，咁如果你拜登上場，可能直來直往咁樣咯，即係鬥權鬥重權咯， 同你傾下偈咯，談判下咯。 但你話變翻以前俾你呃嘅美國咧， 因為美國人唔中意啊嘛，而家美國人覺得真係俾你呃咗噶嘛， 呃咗廿年啦。 所以坦白講，即係我哋其實我哋要幫嘅，要我哋幫嘅係我哋要美國人幫，而唔係一啲咧所謂政客啦，即係特朗普又好，拜登都好，因為佢哋嘅權力都係來自人民噶嘛。人民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會有呢個轉大嘅機會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如果譬如嗱，我如果你今日問我咧，我係唔知嘅，我係唔可以落俾一個。 係邊個睇歌線咧？如果今日問你， 今日問我啊，如果睇個電郵門咧，可能慢慢擠出嚟咧。如果出到，即係我聽人講話有拜登嘅。戀童嘅相啊嘛，聽講話 依個唔敢肯定，喂唔好亂咁啊 ！Facebook 同埋 可能啊嘛 ，Twitter 都唔俾你， 我都話可能咯嚇。咁如果譬如真係有嘅話，我唔使選咗啦，唔使選咗啦。即係我睇咗嗰個，如果 但係你話拜登個仔定係拜登先？ 拜登 哦，咁啊大鑊啦！因為人哋外國分得好開嘅，仔還仔，女還女，即係有啲影響啦。但係父同子都要分開。 但係講真，如果睇共和咪睇民主黨嗰個。嗰、那個暫時啊，今日星期五啊，今日幾多啊？16號星期五啊，即係睇民主黨嗰個反應咧，非常之差嘅。佢哋係好 差嘅意思係咩啊？ 好避啊， 好避， 好避啊！咁以前嘅話，直接話你假啦。如果佢真係假嘅話，咪即係喺個捏造嘅，即刻話你捏造咯。 即係佢個反應係好慢嘅。 咁呢個唔係捏造啊，真係真真正正有曬證據，冇得話人哋屈佢 嘅 喎。 未知嘅。 嗰個電腦咁樣俾咗 FBI。 大佬，咁嗰個電腦係啊， 佢俾咗 FBI 定 CIA 唔記得咗。 FBI。嗰個電腦係乜嘢情況俾嘅？係咪有冇人做手腳？冇人知嘅，講真。喂，即係如果總之，其實呢啲我永遠覺得， 即係覺得可以係假， 可以係假。 機會高先，如果人哋紐約郵報都賣出嚟。 你唔好意思啊。即係傳媒報出嚟嘅嘢未必係真的，等於一樣嘢 咁大個傳媒喎、 啊。英國嗰陣咪報咗有一班越南中其實中國人嚟，啲越南人嚟嘅，咁去咗中國辦中國咯，中國簽證，就話佢係中國人喺唔知邊度英國嗰度啲咩偷渡死咗嘅。 唔係嗰個資料錯誤更改。 嗰個係基本嗱，咁大又係好大單報道啊！咁佢哋都會錯啦。 唔係。錯咗係個國籍後尾揾翻先，因為嗰班人係扮中國人啊嘛， 都係始終都錯啊嘛。 咁而家你冇理由話嗰啲電郵係捏造出嚟係唔得噶嘛，即係起碼一定要有嗰啲電郵有啲相。 係啊係，咁個你唔俾一個 Donald Trump 嘅狂熱分子，Donald Trump 嘅狂熱分子做呢啲咁嘢嘅，你反而你可能少少有少 IT 你都冇。 但係人哋， 但如果真係有啲， 即係你覺得人哋個有冇得 fact 有 fact 又係有相流出咗啦？ 啊係啦，但係即係有 fact, 但係因為而家仲未有呢、這個。拜登嘅戀童嘅相啊，如果真係有嘅話，就唔使選啦。 嗯， 但係因為如果你拜咗個仔吸毒嘅相，喂，真係仔還仔啊，即係老豆還老豆啊，係咪先？啊，我會覺得係咁。即係如果係呢個電郵門再拆出嚟，新電郵門再拆出嚟，就拜登唔使選噶啦。但係如果 個仔又話啲相流出曬啦，我啱啱 都吸毒啫，吸毒啫，係咪先？都未有，即係都係嗨冰啊嘛，喺度食冰啊，佢冇其他啦，嗰啲。冇驗證咩？又仲未有驗照啊？ 暫時我老友未俾我。 啊，咁我咧，但如果咁睇，我即係就係睇呢個電郵門嗰個效率有幾大咯。咁如果電郵門係可以平息到嘅話，咁講真，咁我都會覺得啊，買得有幾多人？ 嗯， 唔係冇噶。嗱，睇個而家就係順睇個電郵門咯。唔好，我成日都覺得我哋網友唔好睇自己嗰個諗法，睇外睇人哋嘅諗法。 咪睇美國選民嘅諗法， 係啦，睇美國選，因為唔係你選， 係， 即係其實我睇， 即係我哋嗰啲叫做旁邊學嘅，係 啦， 講咁多嘢， 係啦，即係坦白講，好多人都咁樣噶啦，我心裏面就會，當然喺我心裏面我好殘啊阿針啦，因為佢型啊嘛，好玩啊嘛，但如果你話你話我真係要點樣講啊？要分析，咁其實贏輸喺我嚟講其實唔大問題，一你自己個人做唔到先啦，二。咁我哋都成日唔係未試過㗎啦，我哋識嗰啲區議員成日我哋都撐㗎啦，係咪先？我哋覺得我啲區議員贏緊㗎，有先咪對入入嚟輸，即係呢樣其實我哋都慣咗，咁喺我嚟講呢就唔大問題嘅，但我就唔希望啲網友咁上頭啦，即係我有時我會喺啲 Facebook 我見到有啲人講話多兩針啲細藝喎，即刻就話人左教㗎，喂，咁樣唔掂㗎喎，其實係咪先？即係你睇下，我撐佢還撐佢，佢自己有一件嘢係危險嘅，或者係會幾大鑊嘅。例如 Donald Trump 報税嗰度，佢咪會攞出個税佢嘅交税記錄。坦白講，有冇啊？冇噃，係咪先？即係好多因素會令到美國人覺得你喂，你講個嘢都唔算數嘅嚇。咁、啊、其實因為喺美國大選就去罩嘅就係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唔好讲返呢啲咁嘅嘢啦，咁啊都係啦，我哋讲返个正题啦， China Secrets 蛋仔 係 知唔知咩嚟呀？ 类似係咪嗰啲叫做私斗 啊，好嘢喎，真 係係咪真係私斗， 即係嗱，其实啦， 因为点解呢，以前阿根伯啊，记唔记得 啊？记得， 即係佢带我哋去玩一啲唔係私斗，但佢讲过话香港有啲私斗嘅地方，係咪，可以咁讲？ 私斗其实呢一类嘅私斗呢、我以前都讲过嘅，但我好冇細分咁講呢啲私鬥係點樣？我嘗試分幾集，唔好分幾集啦，分啲段落去講下呢啲依啲場係咩啊？其實呢啲場有分高級、中級同埋低級嘅。咁佢講起嗱呢個 China Secret 啊，冇讀錯啊嘛，你知道英文差啦。嗱 China Secret 就而家係 中國秘密， 中國秘密啊嘛。嗱，呢個係一個私鬥嚟嘅，點解？其實點解我會覺得佢係一個私鬥呢？嗱，通常呢啲私鬥咧，就會起喺一啲商業大廈、 商業大廈嘅，唔知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一層樓啦。 嗯。 咁啊，可能係十樓啊、廿樓，咁佢哋會攞牌嘅，即係攞呢啲叫啲娛樂牌啊。 會所啊。 會所牌冇錯啦，會所牌。咁啊，你就唔非會員就勿進嘅。即係首先我哋講一樣嘢咧，嗰、那個 Ivy 嗰個男仔，你唔識路，你唔識路點上去啊？ 哦，我明白明 白。坦白個陣嗰個啊。 嗯。 喂，坦白講，喂，即係阿蕭生有一樣嘢講得好啱啊！你係啲差人嚟捉得，冇乜冇問咧，冇問清楚啫。喂，佢梗係有料到啦，條友係咪先？佢唔係上去，你上去做咩先？你呢啲場不一路比其啊呢、這個中價場嚟咋？佢會比其他你嘅酒吧場嘅消費貴30%至40%。 貴啊！ 貴啊！ 佢唔係平啲嘅咩？ 你又想？ 咁你又唔係正即係點講啊？半嗰啲叫咩啊？半封閉式應該係即係唔係咁合規，應該係平啲喎，先有吸引力喎。即係你唔係話攞證埋打。 咁你又睇下呢啲嗱，我係講呢啲場同一般酒吧啊嘅消費，唔係話一般卡拉 OK 夜總會。 哦，咁啊明解明白。 係啊 ，sorry 啊。即係夜總會個消費就一定貴啊，一百擺到明啊嘛，即係咩趙家人啊呢啲係咪先？ 嗯， 啊咁呢啲一定貴噶啦，係咪先？嚇咁啊呢啲就係呢啲會平過趙家人嘅少少嘅，少少嘅。 嗯， 但係佢服務就唔平啦。 哦，即係啲女女嗰啲價錢。 係啦，嗱坦白講啊，即係呢個疫情影響嚟嘅。 香港真係唔 知。即係除咗係呢個China Secret 係令到你呢、這個有人確診咗之後嘅話，其實即係 China Secret， 聽個名字你知啦。 嗯 ，China 啊嘛，你唔好講 Secret 啊，冇先啊。 大陸妹， 大陸妹噶嘛呢啲，喂呢啲場梗係梗係玩國旅噶啦，係咪先？喂大佬，14日，我要嚟一嚟玩，做下呢啲客串嘅場，14日，係咪先？佢梗唔制啦。嗱，以前係點樣嘅咧？嗱，你記住啦，我而家可以將呢個國大陸女仔，咁你只係將佢變成泰國女仔嘅啫。 哦，泰國就平好多啦。泰巴 玩法啊，玩法 ，OK 啊。咁個價錢其實我唔知嘅，我唔清楚嘅。但我會大約 即係泰國女仔啊。 啊，大約我唔清楚。 喂，我大概知喎。 你有幾個名啊？ 因為我見過有一次去嗰度咧，睇個人咧係點樣樣咧，佢唱曬啲20蚊。 嗯，喂，佢揸波揸波揸波仔揸波底場。 即係唔算，唔計啦。 佢大伯，我哋講啲唔算， 我 啲唔算。 我唔得你，咁你講你嗰啲。 唱曬20蚊，即係早幾年我已經講咗啦。 哦。 得嘅話，我睇下有冇時間，下次有機會講下啦。 應該我諗，但係都講 就冇得去啦。九龍城好多，九龍城好多。以前 冇曬簽證啊，除非嗰啲係唔係預期居留。 而家頭先有一陣預期居留啦。其實泰國嚟香港，佢個複雜程度冇大陸嚟香港咁複雜，反而即係佢可以攞個內人簽證。咁核酸檢測，咁隔離14日，咁你要而家香港嗰個隔離咁鬆散，係咪先？ 唔係遊客等於到簽證啊！如果而家泰國人嚟香港收簽證先， 全部你攞核酸嘅有包機就嚟到啦。 好似冇啊，唔係啊，好似我聽我特區政府話，除咗香港人就唔俾嚟啊，做嗰輪而家唔知開放翻 嚟。一路以來俾。 唔係，俾係俾香港人翻嚟， 係啱。 但係旅客可能冇曬有機會。 咁有啲，你知啦。 俾相機，問一問先啦，唔好亂咁講。 O K， 咁佢入邊有一班因為大陸嘅女仔就已經冇曬啦。我再講翻嗰樣嘢，基本上冇曬啦。咁而家有一班新女咧，就係仔泰國女仔。咁佢哋點樣呢？啲場係點樣玩法嘅咧？咁我就可以略略講下。但係記住，而家我講嘅大陸女仔就真係而家泰國女仔啊。你知道角色只是價錢不同而已，其實價錢不會便宜貴很多 ,ok,、啊、不會說可能便宜1000冇可能的了不會這樣，我自己見到我都什麼不吃、啊、通常這些場呢就有朋友帶啦，有會員制啦、其實他們都很小心的，就算會員制都怕你放蛇，咁譬如我哋三四個， 咁要跟翻會所做，唔怕嘅。 都爭啲嘅，因為佢介紹一啲，介紹女仔，佢介紹女仔形式係點樣介紹咧？咁譬如有翻假設啦，我同阿恩仔你，加埋一碌咁樣三條友，咁我係識其中一個會員嘅， 一齊去。 會員帶過我上一次咧，我就會有機會成為會員啦。OK， 咁下次我哋三個去，咁個原本識人嗰個會員就冇喺度啦，咁我三個去。 佢唔知道你咪放蛇噶嘛？ 系啊，佢惊噶，系啊。 佢惊咁，我话喂大佬，你夹嗰条友你差人夹嗰条友介绍你做会员得噶？咁佢都会都会咁样。咁佢开嚟咧去到，佢咧就好普通咁招呼你，当一个会所咁有酒饮啦，可能就有啲卡拉 OK 唱下啦，玩下骰盅啦咁样系嘛？或者限聚令啦，当然亦要计个后就限聚令啦。咁啊，三条友，咁玩玩下咧，就会有一个朋友你唔熟悉喎。 嗯。 诶、哎，咁开心，一齐饮杯啊，咁样咁样。假设系阿健哥行过嚟，我哋唔识嘅。有个健哥哥行过嚟，诶、哎，我叫健哥哥。 即系三个都唔识嘅，你哋。 我 即 系话三个，我同系啦，我同 即系我阿碌同埋牛哥，你三个都唔识嘅。 唔识嗰条 有个健哥哥突然 有行出嚟，诶、okay. 哎，玩咁开心，不如一齐饮杯酒啊嘛，咁样。你唔会话唔好啊，因为你知道佢讲完呢句笑话之后，佢会同你讲啲乜嘢？ 嗯， 佢同你讲啲咩咧？哎，三条友咁闷，不如我带啲女仔出嚟，带啲女仔朋友， 我、哦、朋友， 佢带啲朋友出嚟介绍你，你识一齐玩好唔好啊？唔捻使问咯，价钱都唔捻使讲啦，因为其实基本就知噶嘛，系咪先？ 即系唔系三个啊嘛？阿碌我同埋你未唔知价钱噶，你信？ 咁我上次有朋友带过我噶嘛，我知噶啦。 上次有女嘅， 啊，上次有女噶嘛，一定有噶啦。你冇啲上嚟做乜捻嘢先？即系我上呢啲咁嘅场。去玩，我不如我揾間卡拉 OK， 我不如揾間酒吧。 嗯， 我上到去就一定係要有人，一定明知係。 咁啊，應該係你問翻你上次個朋友攞啲 contact 嘅喎。 係有會有，但有時唔需要噶嘛， okay, 有時真係唔需要噶嘛。你上到日，而且嗰條友會亦都會過嚟踢下你豆啊，即係嗰個朋友啊，嗰個健哥哥咧就會過嚟踢下你豆啊，順便踢下你豆。 真係咩料？ 你話有朋友介紹啫，我真係唔知道你個朋友乜嘢朋友嚟嘅喎。坦白講，喂呢啲場。会员场㗎嘛係先美满会你知唔知道我介绍嗰个朋友係咩朋友㗎嘛你唔会知㗎嘛即係你可能唔熟㗎嘛咁佢都驚你放蛇佢会过嚟踢下你斗㗎係先咁跟住佢嗌你出嚟玩下啦咁样玩咁嗌啲以前就係大妹啦因为差得 scrap 啦嘛係咪咁而家咪变太妹啦咁嚟到佢一样㗎啫咁又同你飲下嘢呀咁佢消费系咩呢其实呢就有兩種嘅， 嗯， 有一種咧就係、是、睇你嘅酒消費嘅你嘅酒，咁到時你嘅酒嘅價錢咧就貴啲啦。有一啲咧就唔係啦，你張單自然你張單就會有一個一 pack 服務費嘅附加費就喺埋度噶啦。但係始終你如果你問嗰個介紹俾你嗰個朋友係咪嗰度做嘅咧，唔係喎。嗰、那個健哥哥唔係喺呢個 Chala Secret 嗰度做 嘅，嗰啲女仔係嚟玩嘅啫。 係啊，嗰啲就係嚟玩嘅，即係嚟見識下嘅啫。 朋友嚟， 朋友嚟嘅。 得， 係啦， 一定係咁 啦。係啦，咁所以你話你嗰啲不過大隻女仔係過嚟打工嘅，其實基本上就唔係啊。 係，梗 係啦。即係喺個法律嚟講，佢唔係噶嘛。嚇！喺個事實上嚟講，梗係啦。咁咪嗰個女咪同間家人拆帳咯。咁其實好多人，你知香港人啦，去呢啲場玩。唔係下博嘢㗎嘛咁就計過錯多錢囉。咁當然啦最大我點解我會知道我識呢有啲咁嘅場㗎添其實。你點解我唔去呢因為我最唔鍾意一樣嘢。 你可能係金魚唔一定係木魚。 唔係而家泰國女仔就 99% 都係木魚嚟㗎。 唔冇嘢。 但係你要都係呢個其一其一囉。 等我諗下先。嗱你又冇過一其一。咁你話金魚就係金魚就 OK, 冇高手皮唔會啊。 唔會啊。不要嚟影响啊！ 有乜嘢唔啱你心水啊？谂唔到喎、 啊。我唔中意你倾噶。 我要倾噶咩？嗰啲 喂，当然啦，其实 系妹应该都 每个都有一个公价嘅。 嗯。 但系讲真啦，你每次都同佢倾啊。即系我最唔中意就咁样啦。等于喺大陆玩，即系有啲 哦，咁你唔可以问定出唔出街先叫佢坐低咩？唔得。 朋友嚟噶，你问咗呢句说话，嗰、那个朋友嚟讲话系啊，可以出街嘅。要你攞乜嘅拉鳩佢喎？佢以教妓女為生喎。 O K， 佢唔會同你講呢一句說話噶。 咁你最尾點問佢傾架咧？話今晚出去咁啊？就係佢會嬲你啊？ 會嬲噶啦，一齊玩啦、啊。或者你會嚟講、今晚點啊？咁樣其實你大家知噶啦嘛。 咁咪其實咪係嗰個價錢。 其實大家知噶嘛，但 係冇講明， 你都冇講明噶嘛，冇呢樣冇一個實價喺度啊嘛。 喂，咁與你印象中嘅大概幾錢咧？香港？ 我諗香港都係千二千咯。 唔得啊嘛，出街。 唔係，淨係出街，即係唔計個坐袋嗰個小費，即係唔計嗰啲特別消費單， 哦、即係個另外、哦、 即係另外再跟你出去 啊！咁佢 又你博嗰咁咁平嘅咩？ 係唔想 咁唔係貴喎，千五到二千。 我俾個消息俾你聽啦、 啊， 朋早兩三個星期嘅有一班空姐， 嗯， 話明係空姐， 嗯， 聽講個故事就係冇錢供樓， 嗯， 啊冇嘢做， 嗯， 咁坦白講真係喎，而家係咪先？咁咧出嚟跑酒店。都是幾錢啊？都是二千五嘅。咁你諗下啦。 咁你靠個量揾食啊？佢一日拍好多單嘅。 大佬呢啲預期居留 嘅， 呢啲咁嘅預期居留，旅遊簽證嘅，喂，咪一單半一單起半單子，你玩完你依單，佢即刻轉個第上去同你博完嘢，跟住洗塊閪，跟住又落嚟又飲過啦。講真，佢真係頂咗入咪做兩轉，係咪先？你會玩得幾耐啫？是不是咁始終都係咁上下㗎咋嘛。咁呢場就係有呢咁嘅嘢玩囉。 我明白。 咁、啊、其實我一路都有呢啲咁場㗎。 嗯。 一路呢啲都識呢嘢有呢咁嘅場，但係呢個玩法就唔啱我啦。首先一來二來係呀、哎、大佬。 喂咁問埋先。 唔平㗎咁就。 係啦我你阿碌三個唔講帶女出街有女陪酒幾錢埋單到呢張單。 當然你唔係飲啤酒㗎啦好似飲啤酒都唔係 咯。當普通咁玩啦冇乜所謂咁計。 咁一人都係千零二千蚊到千零蚊到囉。 千零即係可能三條有女陪㗎啦四五千蚊。 二千蚊就一定我落到㗎啦。 每人一個人二千蚊。咁啊唯到玩到幾個鐘有冇三個鐘 你要計啦 玩唔玩到三個鐘 八嚿水兩個鐘到囉。淨係女。淨係女兩個水咁飲酒廿八嚿水到囉。 我咁樣 啊， 即係玩三個鐘就二千差唔多咯，三個鐘玩到啦，三個鐘唔係好耐嘅咋，九點到十二點， 差唔多啦， 十點到一點好早嘅， 差唔多啦。咁到時嗰啲酒可以簽到噶啦。 即係我哋以前同你出去玩， 你 玩四五個鐘啊， 帶女嘅話簽到噶啦就、 嗯， 而且啲酒真係又如果又飲啤酒嘅話，就送俾你添啦。講真，好多都係係咪先？咁呢啲場係有嘅，咁係都可以，即係我如果譬如真係有機會我都諗住同啲朋友去返轉㗎喇。我睇下去唔去得返啦呢啲咁嘅場。咁啊呢啲就係呢啲屬於中價場㗎喎你記住喎。 中價場。 中價㗎喎。咁、 嗯、 你不如聽下我。 喂咁有低價同埋有高價咩 有低價。低價你都你唔清楚你都估到係咩啦。 嗯。 啊因為我呢度附近都有一間㗎嘛。 嗯。 係先行我嘗試下一集就講下啲低價場啊或者高價場啊。系咪先？咁其實低價場我就唔好熟嘅啫。咁、 嗯、 啊，都係我係即係有啲係估啦，有啲假估啦。咁但係我見到佢哋運作嘅喎，即係太近啦，係嘛？即係咧太近啦。啊，咁樣我就見到佢哋運作嘅。咁啊咁啊差唔多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都係就好句啦。希望啲網友打下賞啦， 跟住買下咖啡， 啊買下咖啡啦。 喂，你嗰日神山府嗰集出咗啲反應點啊？ 我冇睇喎，嗰陣我冇睇過。 唔係啊，即係個意思啲網友有冇幫你加單啊？有冇問你問題？ 生意好似好一啲嘅， 即係個廣告雜誌有用。 係啦，係啦，但係我 而家都唔知幾時開關啊。 係啊，咁我都係嗰句啦。我哋而家我當然啦，而家生意其實真係差咗好多嘅。 嗯。 我希望嗱，如果啲網友要介紹俾朋友，希望啲網友可以介紹俾呢個朋友。 嗯。 咪試下就神山府啦。 唔係啊， 如果你唔識講嘅話，你就叫佢 download 我呢一集神山府嗰集。 你咪另外擺喺 嘅？我兩邊都擺，即係我擺咗喺特別節目嗰度，擺喺特別節目嗰度咧，我係永遠都唔會刪嘅。 嗯，明白。 咁譬如因為我節目刪半年一兩年，我就刪一次噶啦嘛，我只係保留兩年嘅節目啫嘛。咁就算兩年後咧，其實嗰一集咧都喺度嘅，都喺度嘅。咁、嗯、你譬如你啲網友想幫下我手，想介紹俾人聽，但自己嗰個語言技巧又唔夠嘅話。咁你就聽翻叫佢聽嗰一集啦。 好 啊，咁希望啲網友都係大家支持下啦。 OK， 即係吊緊命啊！而家真係好撚慘㗎。咁當然呢個禮拜啊唔錯嘅，有位朋友琴日要嗌咗十盒， 咁咪好啦。 十盒喎、啊，大佬。 OK， 幾恐怖啊！真係、 嗯、 幾個月未試過啊，真係。咁啊，都多謝呢啲網友嘅。即係有啲網友好似今日啦、啊，今日咁啊，有位網友就買咗兩盒，俾、 嗯、 六嚿水。 冇好啊！ 即系原本500啫嘛，俾六嚿，咁有100蚊打上嚟嘅。 系啊，好啊。 咁由100蚊打上，有几多难得啊？咁、 嗯、 我哋攞嚟食牛杂啦，家系咪先可以啊？好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啲网友啦，你希望啲网友赞赞啦吓。咁啊，几时开工不如留翻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估下啊。 好，OK， 好，拜拜， 再见，拜拜。